孩子放学回家，父母却不见了，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他们带走，你我认识的人都被送到了海伦斯坦还有瓦萨斯。 哦，不不， 他们收到召集令，盖世太保让他们在某天某时到犹太人剧场集合，只许带一个包裹，如果不去，他们就到家里把人带走，送到蒙特奥斯，关进死亡集中营里。 我们根本不知道事情已经变得这么严重了。 请原谅我说这些。 你认识德娃娃一家吗？他们的女儿焦比和我同班，是我最好的朋友。 她被带走了，和其他人一样。 不应该是焦比。 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姓瓦格纳的，他们全家怎么样了？ 我们还是让达索先生先休息吧。 达克先生带来的消息把所有人带入了深深的恐惧当中，只有安妮还在怀着对生活的热爱，对事物的好奇，不断地问这问那。 你直独身吗？没有家吗？ 没有。 哦，那你一定会经常感到很孤独。 我习惯。 我可绝对习惯不了。你连一个宠物也没有吗？比如说一只猫啊狗啊什么的。 猫？我一碰到动物我就哮喘。 天哪，皮特在这儿养了一只猫。 在这儿养猫？ 不过没关系的，平时他总是把它关在自己的屋子里，几乎看不见它，没关系的。 但愿如此吧。 至于这间房间嘛，我们是这样安排的，我早上用，妈妈下午在这儿看书写作业。 我早上精神不好。 哦，那我可以下午再来。 你是说你待在这儿？ 嗯。 那我怎么办？那边我和其他人，我跟他们在一起。 嗯， 我明白了。 我希望我不会给您增加太多的麻烦，我好像会惹所有的人不开心。 我和孩子相处的都很好，我的病人都把孩子送到我那儿，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啊。 那就太好了，谢谢您。大嫂先生， 谢谢你，安妮。 昨天我同马斯基班马斯基是最新的女人，我觉得她是一个一流的作家，将来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也读她的书。1942年9月19号星期一，昨天大树先生和我又看了一下，是的，就是他。找他的话，无论是我的长相、我的性格，还是我的体质，没有一点让他是一点看得顺眼的。他不停地这么说，我就在想，你就非告诉你，气得你抱起来，气得发疯才好呢。为什么大人们都认为自己会教育孩子，特别是那些没有孩子的大人们？我倒真希望踢的是个女孩，那我就有人可以说说话了。妈妈虽然亲近，对什么事儿都太认真。哦，对，说说冯丹太太，她试图争霸国旗，谢天谢地，那都碰了一鼻子灰。 夜晚，安妮突然从噩梦中惊醒。她虽然还只是个孩子，但对于面临的危险总是有所感觉的。 你非得让人听见是不是？ 大嫂先生，请您把灯打开。 救救 安妮，安妮！ 弗朗克太太，必须给他想个办法。这么大喊大叫的，谁知道外面有没有人听见？他现在正在威胁我们大家的生命。